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.6、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儿音乐、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三奴公社、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。这里是第117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。节目开始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了。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接下来就为您揭晓第117港台榜的排名。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，索尼音乐，苏佩青，我们都是寂寞的。 也许就是这样吧，一切都是过去呢，也许就是这样吧，没有所谓告白，也许就是这样吧，这就是人生啊。 苏佩青，她是一位全方位的歌手，迷人的中低嗓音，曾经还参加过吉米的音乐剧《地下铁》的演出，更是远赴澳洲学习竖琴。这首歌是来自苏佩青演唱的《我们都是寂寞的》，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814票。第九名也是一首新歌进榜，滚石唱片831，《我不想改变世界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》。 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，我不管明天，梦想多遥远，未来在哪边，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。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，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，我不怕偏见，我只怕自己从来没意见，怕活成没表情的人类。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，我不管你给梦想多遥远，未来在哪边，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。弦唱一首摇滚乐，回头要偷脸，至少喜欢自己的嘴脸，十年后的某天会微笑或流泪，想起那次可会不会后悔。